第四行。 Malach, Molech, Molech, Melech, Elech, Elech, Elem, Shelem, Shechem, Shechem。 第五行。 Sechel, Sechel, Sevel, Sovel, Sovel, Chavel, Hevel, Hevel, Hodu, Hodu。 第六行。 Ma'al, Ma'al, Me'al, Me'a, Ba'a, Ba'a, Ba'u, Bo'u, Bohu, Vohu, Vohu.